了啊，因为大家觉得说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一个心态啊，那自己呢就是年轻的， 是的， 是吧。而且年轻的心态的话，你从整个精气神啊，或者从整个这个外表就看起来也会很年轻的。 对我相信包括现在在听咱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开车的听广播的就有60+这个岁数的朋友， 是 那现在来说真的是壮年了。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包括我自己父母都很欢脱，就有一次跟他们聊年龄，他们说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已经60多岁了。 是，而且其实甭说他们了，就是咱们哈，都不相信咱们现在这么大岁数了。 对对对对对， 都觉得我们还是很年轻，还是孩子，是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一类朋友的现在这类朋友的一些需求。可能我们再往前倒10年的时候，那会儿好像60+的朋友那会儿就想着说，哎呀，我找一个地方待着就完了哈。但是现在的我觉得这部分的朋友不是这么想了。 是。 这部分朋友现在比如说都会想着说，哎，我要找一个山清水绿的地方，是吧？我可以这个出去玩一玩，是吧？种种菜，和朋友约一约啊，然后哪怕上国外天天的溜达溜达啊。现在的我觉得人们的这个思想确实是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是的。而且这一类朋友像您刚才说的 2.12亿这个数字应该是去年统计的数字，那就非常庞大了。 对，那今年就更多了嘛。 对啊，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一聊这类朋友所喜欢的这个第二居所或者是养老房产等等哈。那我们来说一下吧，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查了解过他们考虑在哪儿买这样的一些房子吗？ 还真是，就是我周围的朋友跟我说，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咱们北京周边比如说平谷啊密云啊，据说现在房价呢也不贵，可能山边上风景好的2万出头甚至1万多的也有。但是呢也有一类朋友他会选择比如云南或者海南，可能那儿的房子也是1万多，好的也2万多，比如三亚。为什么不买北京的？其实呢我们得说，就这是两类人。因为咱们接触的朋友如果选择了北京周边的第二居所的，那一定是他在喜欢这个美好的风景的同时，还有就是他不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尤其是够得着儿女，而且够得着自己的老朋友生活圈。另外呢咱们北京的医疗配套，这个大医院很多，他是不忍割舍这些东西的。那另一类老人就是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上周去秦皇岛，然后住在一个很大的社区里边，我就看到那儿有很多老人，比如说夫妻俩就自始至终都是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在海边玩啊或者怎么着，他们可能就是更独立的生活，甚至说我选择离开北京可能是我想离开熟人社会，有一个更舒服的一个环境，谁都不认识我。另外就是毕竟外地像海边也好云南也好，这个自然环境咱 不能复制， 对对，北京周边这也没法比嘛。 对， 顶多说雾霾轻一点而已。对，是这样两类人。那么咱们北京就不说了，北京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比如西南边山清水秀，这是一块。那北边呢因为是山脉嘛，所以相对来说呢空气比较舒爽，平谷是一片，延庆是一片。那延庆在西边呢就到了张家口，张家口呢又分两个地儿，要么呢就买官厅湖这一圈，因为这个就是湖水嘛很漂亮，而且像你吃的呀确实也都比较可口，然后呢水资源条件非常的棒。那还有一类可能是喜欢山，那山他可能就买到比如说张家口市区，或者再往北可能到了崇礼，那样冬天呢还能看看雪景或者滑雪。那如果是那个选外地那地方就多了，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是不是房展会燕去了吗？ 没去，但是呢大概了解了一下。 对，我去那儿逛了一圈，基本上养老地产很多。 特别多。 对那首屈一指的海南就不说了，北方老人对海南都不陌生，很选那儿的很多。另外呢像云南现在也多了，那云南呢以前可能很多老人就知道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地方，现在可能腾冲和西双版纳也是重点看的。腾冲因为它有温泉嘛，西双版纳呢风土人情都很好，而且它的温度相对来说更加四季皆宜一些，对吧？然后还有贵阳，这可能是前几年我们很少关注的。贵阳的空气条件呢也不错，爽贵阳嘛。而且就我不知道您去不去过贵阳，反正我们上次去我见到了容积率最高的楼盘，就咱这儿要说容积率 2.8 那就是纯刚需的大高板了。那边容积率3、4、5都有，因为他们采光或者风，对，就密密麻麻的。你像最有名的那个是花果园吧，就是密密麻麻的，你其实工作吃饭就你不用出这小区就能办到了。但是呢也不担心，因为日照和风不是他们担心的，就整个地方都很舒服。还有像广西北海那可能就不密，就非常的那个宜居，然后大家生活节奏很慢，这些都是目前 北京的老人们，他可能会选择的第二居所，近一点的那就肯定是海嘛， 对， 要么就是秦皇岛，要么就烟台、威海这些地儿。 是，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然后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一些地方， 对 吧？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第二居所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或者大家也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来和我们聊一聊，是吧？聊聊您喜欢哪儿，是吧？然后哪些地方您觉得为什么好啊？好在什么地方？然后您觉得它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缺点是吧？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希望我们的专家给您去看一看，因为现在90月份了嘛，对吧？装修的旺季了，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那赶紧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同样也是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打字麻烦，您在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打电话也可以，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再说一下，如果报名的朋友一定哈记得把您的这个手机啊开通的状态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就是一定是能接通的状态。因为昨天有一朋友来报名之后呢，我们又85013710这个电话打过去，结果发现昨天呢还能接通，但是没人接，今天再打成空号了。 天哪！ 所以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种报名的朋友，应该把电话呢放在这个能接通的状态啊，这样的话我们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才能接得到哈、好吧，那记好了我们的电话再重复一下，就是85013710 85013710。刚才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啊、包括这个科科旁边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想法，是吧？ 对。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嘛。刚才因为也说了、比如像外地，像什么广西啊、云南也都说了哈。但是现在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区域，或者说咱们聊的是大家想去的一些这种区域。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开发的也比较的这种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再一个呢它周边配套也比较不错、然后大家觉得它这个地方性价比很高。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比较集中的区域。 行，那咱们就先说外地吧、后说北京。然后外地呢肯定第一还是海南嘛，因为海南开发了这么多年了、那海南这个区域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问就是海南应该买哪儿。首先呢 现在还能买哪儿，主要是 对对对，现在倒是也限购。那么就说这个区域，不过海南其实酒店式公寓很多、这个其实还没限购嘛，而且很多人可能他有别的办法吧。然后整个海南呢，如果就我这儿有个图回头可以给燕燕，就海南目前最大开发商的一定是富力，也是一个老牌的开发商了、上次我看了一个图，围着海南岛整个一圈，然后全是他的地。那这一圈呢价格就相差很大，可能便宜的比如几千块钱，贵的3-4万。那很多人问为什么海南的价差这么大、那咱们讲讲。你把海南先画一个十字，就是东南西北。首先买房就买海南，更多的应该看南边，那尤其是过了北纬18度这条线、过了北纬18度，那冬天是可以下水的。那北方人到了南方，这个是一个需求嘛。北纬18度以南基本就到了三亚这个区域，目前的二手房哪怕现在限购了 很高、 其实对也是2-3万，或贵的3-4万都有。那如果18度就是往北呢，冬天顶多是舒适不能下水，这个时候呢东就是整个南边和北边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你就要看整个海南西北边的规划，它类似于工业规划，或者说它的工厂更多的在西北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您买房尽量买东边或者南边就更好一些。那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会说我比如选海口还是选三亚，那首先三亚贵海口便宜嘛，看您的预算。其次呢，如果您打算常住，海口更好一些，配套好，您生活方便，大医院也多，这也是一个。另外还有看什么呢，看这个开发商本身的大的配套，因为有一些开发商很多人在那儿拿地，比如说专门有一个楼盘我记得就叫北京村啊，那就说专门 就招北京的朋友， 专门卖给北京人。那您怎么去选呢？首先品牌开发商他能够保证您房子的质量，因为现在很多卖的也是期房。其次呢要有运营经验的开发商，比如说您的房子放在那儿您不住，那他可以代运营帮您去出租，这是一个。另外呢因为今天聊的是养老，其实养老地产的运营还真不是，就是说哪怕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发商，物业也很好，你要看他是不是有养老方面的运营的经验，没有的话就真的还不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刨出物业这一块细致到什么程度，每天老人吃饭就是社区食堂是不是完善，对吧？然后呢老人出行，因为外地嘛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车到那边，那他是不是有相应的租车或者电瓶车呀这些配套。还有就是运营的团队带着社区的人玩， 这个呢就不只是说我给你摆一点设施您自己去玩，像我去秦皇岛的一个楼盘，那个楼盘就是以运营著称，然后我见过他们的运营团队，运营团队都是北京的孩子过去的，一共才六七个人，但是那个做得很有声有色，每周至少两次活动，骑马呀，帆船呀，他有自己的那个歌唱班，有自己的话剧团， 精神需求，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丰富。这样的话，就让业主有一个参与感，真的，哎，我在海边有一个家，他会愿意来这儿。否则，您买了一个房子，如果您每年住不超过60天，其实和住酒店差不多嘛，对吧？ 对， 这个投资回报率就不太对。 对对对。 那运营最后运营呢，就是细致的房屋的打扫。即便您在那儿住，每天的房屋打扫，这个到底谁负责？都是。所以呢，就是归根结底，比如我们说聊买这个养老地产，最终第一条您还是要看配套和运营。如果是一个孤悬海外的一个楼盘，哪怕比如说您参加活动去了，哎呦真的好看，其实看了一下运营不太行，或者配套不太行，也不要买。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嘛。你看它好看，你住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住在那个当地人住的地方，就是可能它不是一个纯的这种旅游度假的一个地方，而是说真真正正的一个生活区。 对， 这样的话无论你是，因为我还是以资助为目的的哈，如果您要是打算就是以这个投资回报率为，那咱再另说哈。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说是自助嘛，就是如果是以自助为目的的话，那我们找一个还是要在当地人，比如说春夏秋冬他都会住的地方，这样的话一个有人气儿，对吧？然后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它的配套等等方面都会比较好。 对，但是这里边呢，我是稍微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自己遇到过，就是我本身爱去秦皇岛那边玩嘛，你就发现秦皇岛这几个区，像我自己想过，比如我要在那儿买房，我是不是买二手房更合适？所见即所得，也装修好了，也不怕甲醛。 对， 我就自己去逛了一下海港区，那就是秦皇岛的市中心了。我发现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首先，第一，它不太临海，就是你虽然说想在那儿常住，可能不用每天去看海，但是你还是觉得出门溜达着能到，或者开一小段车能到，是一个距离。那老城区通常它都不在海边， 那肯定的， 对吧？然后而且呢，最近的海应该还是港口，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干净。其次呢，就是像这种小量级的城市，它的老城规划，老实讲是真的有点乱，可能咱们去有点接受不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比如刚才提到北京村，当时这还是它的一个卖点，就是他会觉得我有一个宣传图嘛，就我这个小区里边停的全都是北京车，然后就是人有那种哎，就是 找到归属感， 对，我找同类，有这样的区域。所以呢，我在那边很详细的逛了一圈下来，我觉得要是我买，可能我也会选二手房，是刚才那些好处。那其次呢，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北戴河区，也不老也不新，属于八九十年代开始建疗养院的时候配套建起来的区域。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规划新，然后怎么说呢，可能同类人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自己去亲身的去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是，就是我周围朋友，比如说我爸妈要去哪儿买房了，我说这样，你先让叔叔阿姨在那儿租两个月， 对，先住个试试， 对 对， 租完他喜欢哪儿他买哪儿， 对，哪怕一个地儿我住他几天，是吧？ 对、 啊，然后换一个区我再住试试， 对， 没错没错。要不要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买这种别墅公寓类的一些产品。我想好不容易到外面去了， 舒舒服服住， 对，就买个小别墅是吧？那边又不贵，最多100多万是吧？ 对， 那也就北京的一个零头，那我肯定会买这样的房子。所以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是，而且老实说，像前一阵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家四口去秦皇岛那边买房，我也跟他说，因为他就在公寓和一个大的洋房产品里边选。我说要是我呢，我会选洋房，排除就是舒服这些情况考虑，这个同质化的产品不多。像这种海景房公寓的太多了，你将来卖给谁呀、啊？ 没错，而且这样的房子你去哪儿都有，是吧？ 对呀、啊，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聊第二居所啊，我们也把一些地方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的，也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聊天互动都行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海南，对吧？这个海南呢，也是我们最早的吧，说到这个第二居所或大家都一下能想到的一些地方。海南呢，它的优点不用说了，空气肯定好，是吧？然后再加上现在开发的也不错，而且海南呢有这种环岛的这种高铁， 对， 不是叫高铁还叫什么？ 环岛的高速通了， 高速， 然后高铁好像也在建， 对，反正不管怎么着吧，你去哪个地方，你坐个高铁也过去了， 对， 方便啊。然后，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离北京比较远， 是 就是。 飞机票比较贵，对，所以就是可能啊，有些朋友就相对来说觉得说，哎呀，去一趟好像还挺费钱的， 是吧？就是我父母周围有两对这样的叔叔阿姨，每年是就这个季节，马上过了十一就要请我们吃饭了。吃完饭之后，他们两口子 就 开车 去了，是吧？ 开车从北京就往海南了，就一路玩一个月到海南，住一个冬天，开春再一路回来。 哎呀，太惬意了！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生活？ 真的，就我父母周围也是那种很爱玩的叔叔阿姨。 太好了，那说完了这个海南呢，我们再说云南。云南也是这几年就是突飞猛进的这个起来的一个地方，因为确实啊，也是因为有实际条件，就这个空气问题。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里说过不止一次啊，就是我们在最北京最重的时候，我大概去做了一个排行，就是看看到底是 哪儿， 哎，就在北京时候最重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去哪儿住或者去哪儿生活，它才能空气好？ 对， 就两个地方最好，一个海南，一个云南， 是的， 对吧？然后待会儿我们要说的贵阳可能排第三，贵阳空气其实相对来说也不错，所以咱们第二说说这个云南啊，云南这几年从房展会上看也看到了，它可能各个地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的不错哈，但是可能要买云南房子的朋友就有些纠结了，对吧？就是地方多了，那选择多了，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纠结，我到底选哪儿，是吧？就是可能对云南整个这个境内它其实不是很了解，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说， 对 啊，那我们也来说一下。 对，云南呢是这样，还是看您自己干嘛用。比如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大理或者腾冲这两个区域，因为这两个区域呢不光是说它的自然环境有多好，大理像洱海苍山，然后腾冲它的温泉是它独特的资源，还有就是看一下云南旅游的那个大数据，其实这两年就是这两个地方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的，等于说将来您这房子比如暂时放那儿，其实做民宿之类的它收入还不错，我会选择这两个地方。那如果说自己就是想常住，那可能昆明的也是个不错选择，就跟选海口一样嘛，昆明的配套还是很好的， 对，机票便宜， 对，机票便宜。那反而像有一些热的地方，比如像那个哪儿，就是前几年火的丽江， 丽江， 对，这些地方我可能就不太会选，因为我自己亲身去版纳去住过，就那会儿是有一个大开发商 很热，是不是？ 对，邀请媒体一块儿去的。老实讲，最热的时候您真的很难受， 是吧？ 而且版纳那边它的热带的，比如虫子、植物啊之类的，还是不太，反正我自己不太适应。我觉得可能腾冲、大理这两个更清爽的地方更适合我。 对，我也觉得是，我是特别怕蚊子咬， 是， 一层都不敢去的那种人，对吧？ 对， 所以可能另外昆明确实不错， 对， 昆明四季如春，真的是。像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北京很热的时候，那边也就20多度， 对， 然后晚上有的时候还能达到10几度的时候， 对， 就真的很凉爽， 是，而且。 不可能像版纳似的说我穿个短袖就行，因为可能还得套一点。 对，而且昆明通地铁了嘛，你真的很方便。 对，当然，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可能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啊，就说像昆明啊，像云南，其实它整个的大体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整个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就有一个关于海拔这事儿，因为很多人就是也是可能也是听各种的一些这种舆论啊，就是说可能高海拔的可能对于养老，比如说心血管啊或者怎样，其实是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就是说云南有没有这种低海拔，相对来说低海拔，然后呢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也是可以长期在那边去居住的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 云南那边我们之前自己去过也问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自己呢是说海拔这个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可能很多人或者当地人担心的光照，就是它的光照很强，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视力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您就论光照和海拔，如果要这么选的话，其实呢是不是大理更好一些，因为大理相对来说是他们海拔较低的地方。 大理现在大概有多少多高的海拔？ 大理这具体数字我还 不知道，咱们都查查， 对，咱都查查。反正我自己看，你看开发商拿，因为开发商拿地肯定是奔着需求去的嘛， 对， 需求越多的地方拿地越多，除了昆明之外目前大理是最多的，其次腾冲是最多的。 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觉得在昆明找到一个就是有山有水那种小别墅的小产品其实也很好， 对， 因为昆明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各种地方的一个中转站，就是哪怕比如说大家出去出国旅游， 比如去泰国什么的， 哎，对，好多其实都是从昆明走的，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对于作为北京的朋友来说，去那边的交通啊什么的，就会非常方便了。 是的， 是吧？ 对， 而且昆明毕竟它的这个医院呐、等等，还是 很 省会城市嘛， 对， 对吧？当然自然环境可能就得您自己去那边挑挑选选了啊。 对 对，所以就是 是云南，而且云南现在新开发了很多像什么 新城新区， 新城对对对、嗯，这些新城新区，你觉得它的以后发展会怎么样？ 其实讲真啊，我觉得如果您论房价的上涨的话，嗯、其实可能一般，因为像这种旅游城市，你带动房价上升的更多的是产业，除了与海南这种就整体旅游规划的这种大的岛以外， 嗯， 所以说云南呢，相对来说它最大的产业是旅游业，规划新城。那对于房价拉升，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 嗯， 因为比如昆明本来它也不是一个产业为主的城市，那只是我自己去看过一个，我记得叫浐灞还是叫什么一个新区，去那儿看，确实那儿的规划像您说的，昆明市区里边要想找到有山有水的那种小别墅很难的， 嗯， 但是那些新区呢，这些产品是很多的， 嗯嗯，我觉得倒是可以找，比如到昆明之后哈、啊，从昆明的机场或者从昆明的这个火车站，然后呢这个旁边的一些郊区。 对， 是吧？就那些地方，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的好一点。 嗯， 反正离着这个市区也不远， 对 吧？然后对于北京这边人过去来说，也不上那边去上班去，所以倒无所谓了。 对， 对吧？ 嗯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第二居所。 嗯。 然后呢，我们也把大家的一些这种需求或者是问题吧，我们也简单的聊一聊，来说一说。 嗯、 你像我们这边就有一位朋友就说，我的第二居所，这个阿比峰说，我就选在我的老家无锡。 嗯。 我老家的大房子、小房子也都买齐了，说等退休了就直接把北京的房子出租， 嗯、 落叶归根嘛，所以回无锡老家太湖边上享受江南水乡的悠闲生活。哎呦，太羡慕。 这个说到，其实我最喜欢的城市真的是无锡， 嗯、 就是每年春夏四五月份、三四月份，我一定会南下去趟无锡的、 嗯。 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嗯， 就是像您说的，太湖边上也好，或者是哪怕无锡市区，生活也非常的慢、 嗯。 你随便找一个酒店，然后晚上溜达着去南禅寺啊，去哪儿啊，真的很舒服。 没错， 嗯， 哎呀，所以就说，哎呀，这种回老家的这种生活，我也非常的向往。当然，我们北京的回哪儿去呢？ 是， 这个就是个问题。 对，只能说像无锡这种城市，因为现在发展的也不错， 嗯、 就是真的，您说，比如若干年后自然环境是不是有雾霾，是不是有城市的光污染，这个很难说。 嗯、 然后，但是呢，目前来说，城市确实很宜居。 没错。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待会儿看看还有一些可能现在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嗯。 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85013710 85013710。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派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派灵芝茶、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派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

您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种方式来进行报名。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今天呢，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在京呢是正式公布了。到2020年底，北京城南地区的城市承载能力呢，应该是有效提升。南中轴的生态文化发展轴加快规划建设，丽泽金融商务区新兴金融产业也是加快聚集。北京新机场凌空经济区也是加快建设。 是的，发展大南城这个又再次被提出来了。其实最近这一年多呢，咱们的目光更多是集中在北边或者东边。北边呢是高新技术聚集，东边嘛城市副中心肉眼可见的建设速度。其实咱们南城的利好一直是悄没声的在建设的。比如说丽泽或者新机场或者亦庄产业园的继续发展。但其实呢，刚才也说了，发展大南城这不是今天才提的口号了，可以向上追溯。首先说咱们南城产业最成熟的区域是亦庄，那亦庄这个区域呢是1992年就开始建设了，并且呢94年被国务院评成了北京唯一的经济开发区。那么从2010年开始，咱们北京是第一次提出了发展大南城这个计划。那为了拉短咱们南北的差距，打基础，定基调，上水平，实施了一些很大的举措。其实到了比如说今年开始，到了今年咱们政府一共向南城投了是6860亿元，一共是395个很重大的项目。那比如说我们想到发展大南城2010年提出配套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您考虑过买房的朋友一定知道，像那会儿亦庄或者高米店很多好的楼盘，10000出头几十个一起在卖，对吧？那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咱们南城已经是有很大的发展了。那么本次规划呢有划重点的一段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未来三年将在重点区域加强高基调的发展，引入重大项目在房山区布局，形成东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有北京新机场凌空经济区和丽泽金融商务区、西有良乡高教园区等重点功能区的发展。也就是说，寄托着这份南城的居民希望的文件，将在前两轮的基础上为丰台、房山、大兴还有亦庄插上腾飞的翅膀。 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看看日子啊，这个中秋国庆两节也是临近了哈。这个北京市呢，发改委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加强两节期间的一个市场的价格监管。与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强调要严厉的去整治房租价格串通、囤积出租房源、捏造炒作虚假信息、哄抬房租等价格违法的行为。 是的，那刚才说到是保障房产这一块，也就是租房价格虚假宣传，保证了咱们住的层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措施也包含了吃玩行，比如说严查不满一个计时单位停车收费、违规设置园中园门票等形式的变相提高门票的价格、捆绑销售，或者是密切关注这个就咱们超市里边粮油肉还有像月饼这种特殊节日产品的价格。总的来说呢，就是因为中秋加国庆是咱们老百姓每年最盼望的一个长的假期，那政府的这个举措呢是让大家踏实过节、踏实出游，我们要为有关部门点赞。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北京的正式实施公积金证新政哈，新政内容也是包括认房又认贷、提高首付比例、下调贷款额等等。那这个呢是9月13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一个新政。那此后的三天之内，北京二手房的这个购房者为了追赶公积金政策的这个末班车啊，集中签约，三天网签呢是4489套，刷了一个新年的一个记录啊。 是，你看这个数据背后就能想到那一张张很着急的脸。其实这个政策确实对于市场影响还比较大。 对， 那很多人呢，比如说一个数字，9月14号周五这一天网签达到了2251套，大家可能没有概念。那么再说一个数，截止到6月30号，咱们整个北京的网签量是不足2万套，这2万套里还包括了几千套共有产权房，也就是说这一天 差不多就是以往的一成的这个比例。 嗯， 那说明了就是这个公积金贷款啊，差不多是影响了15%的购房者都会选择公积金贷款，就是混合贷款来解决自己的买房的问题。那么公积金政策对于当下的刚需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拿28岁的朋友举例子，按照新政贷款，目前他只能贷到50万左右，那公积金额度对他来说支撑就很有限。所以说，业内普遍觉得这个影响会影响到北京总价在500万以下的二手房以及新降商品房，包括限净房，那成交量呢都会减少差不多10%，未来市场可能还是一个观望的状态。 嗯，哎呀，所以说这个公积金啊，这个出了这个政策之后，确确实实是很多人觉得说买房不易了哈，而且用公积金好像很难了，真的是。嗯，好吧，我们再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初秋的建粮的这样一个时节啊，原本应该是进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的北京楼市呢，今年的市场情况好像并不似往年红火。而9月13号北京市公积金这个发布这个新政之后呢，让很多这个投资客的心彻底凉了下来哈。 是，这就接着刚才的说。嗯，但是呢，您从市场来说，是不是光是投资客心凉了？ 嗯， 可以这样看看。怎么说呢，我们业内判断，就是这个政策其实对于市场信心的打击要比实际上造成的买房的难度还要大很多。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改善型的需求，或者说其实您买的房子越贵，就是您受到影响反而越小。 嗯， 其实无非您顶破天就是120万的公积金变成了120万的商贷嘛。 对， 那您月供差不多就多了1-2千，这个对于在上一层的买房人来说不是太大压力。本身很紧俏的房源，卖方压根儿在北京市场上有的就不允许您用公积金或者组合贷。 嗯， 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比如说300-400万这个门槛的年轻人，那就很难了，因为他多几十万确实是要跺着脚去想办法的。 嗯， 那连锁反应就是刚改的朋友，就是我手里有一套小房子我要卖，那面临的就是客群变小了，我的交易周期变长了，那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其实信心都不太足了。那么再往下说，很多朋友其实这个政策说就是推出来之后都问我们，那还不应不应该买房。那我个人呢，就从我自己来说，我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其实是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去买房的时候整个售楼处只有我一个买房人，三四个置业顾问 还是挺好挺爽的哈， 就是三四个置业顾问一块儿帮我去理合同。 嗯， 那么我对我周围的朋友一直说的就是，第一，如果您是自己住，第二呢，咱们之前也讨论过，如果您用的不是大杠杆，那什么是大杠杆？就是您除了比如亲戚朋友借呀，这都不算，而是您把比如说什么信用贷呀，就这些都套上了，这个咱们不宜取。那如果不是这样，其实自己住还是应该买的，因为真正的刚需客或者这个需求的家庭，买房不能看短期的涨跌，您要看，比如您有了一套固定资产之后那种安全感，以及你住自己房子那种舒适感，以及对未来的期盼，这些东西不是短期的涨跌能带给你的。 嗯，好的，反正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吧。 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强烈的话，该买还是要买。 是的 啊。 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长租公寓的甲醛问题能否根治哈？那昨天呢，也是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租赁产业分会获悉呢，经过住建部的批准，那租赁式的。嗯，好的，反正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吧。 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强烈的话，该买还是要买。 是的 啊。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长租公寓的甲醛问题能否根治哈？那昨天呢，也是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租赁产业分会获悉呢，经过住建部的批准，那租赁式的这种住房装修技术规程已经开始起草，预计明年的上半年发布。这份标准将对目前长租公寓啊、民宿短租和共享办公空间的装修技术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对于装修污染问题，标准也会从控制的污染源头和装修过程、治理以及租户使用习惯等角度来做出一个明确的规范。 嗯，那区别于老百姓自家的装修方式，长租公寓一般都采取快装，快装一般5天到25天就可以装好一套房子，然后投入到市场。其实呢，2012年应该是长租公寓第一个进到北京的一个项目，是从深圳发家来到北京的。在海淀苏州桥，那会儿我出于好奇，自己掏钱租了一个季度去试。在当时就是那个小房子，因为都是那种 loft 嘛，我在里边2个小时，我就明显感觉有点头晕。后来呢，我就自己去测了一下，果然甲醛超标。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微信群了嘛，然后这个住户呢就在里边抗议，还开了几次所谓的公审会。后来这个运营方呢，他就被迫去请了专门的机构来测。你能想到就这里边是什么东西最后甲醛超标吗？ 嗯， 就床垫。 嗯， 然后床垫里边的胶嘛。 嗯， 然后那就可以想象，床垫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如果床垫这个东西它都可以超标，其实像漆呀、家具呀，甚至窗帘啊，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就是咱们老百姓住这种租的房子确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技术规程呢的制定确实是很有必要，但是呢也是希望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测过嘛，市面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低于5000块钱的这种检测，无论是什么渠道，其实标准都不是太科学，那么希望这个规程的制度呢也能把这些举措来进一步落实，因为对于租房的人群，你让他5000多去测一个甲醛，这个也不现实。 嗯， 对， 所以说啊，就是外面的这些检测呢，一定要是那种第三方的哈， 对， 就是第三方的这种，比如说拿到空气提样，提完样之后呢，然后到实验室进去检测的这种，才是比较的标准的， 对， 比较值，或者说就是它那个值比较的准确的。 对，或者说这么说，比如说您现在您住到一个甲醛超标的房子，明显感觉不舒服，但是如果您买的是那些试剂啊之类的自己测，其实都不构成就是能对它有什么伤害的。 对，所以我倒觉得说，无论是你买的是这种或者租的这种民房也好，还是说这种办公的房子也好，就是双方大家其实现在都要互相理解。比如说我出租房子的人，那可能是虽然不是你自己住，但是你也要为租进来你住房的人负责， 是 吧？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租客来说呢，我也能理解，就是可能哎呀，有些租客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我的房子，那我可能就可劲儿造吧。 嗯，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您真的是很好的去爱惜这个房子，然后呢，比如说该弄得干干净净的、卫卫生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租客的租人家的这个房子的人，他也会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按照标准用点好东西，是吧？ 是， 真的是很多人觉得说我用完了之后全都给我造没了，那我干嘛要给他用，是吧？ 是， 就所以大家要互相的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才行。 对，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安居快讯哈。正好说到这事儿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因为90月份装修朋友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的专家、我们的老师呢会全程的跟着大家去看，就尤其刚才比如说这个甲醛的问题，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质量的一些这种问题，都会帮大家去解决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老师来进行沟通。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纯公益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您记得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地址和大概的装修时间，我们好根据您的这个装修时间呢给大家来排一下队，哈哈。对，所以呢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行，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第二居所的事儿啊。 嗯，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云南啊，这个云南呢也确实现在今年出了好多的新的地方啊。 是， 大家也觉得这些地方都非常不错。 对， 节目中间呢我们俩还查了一下这个海拔，是吧？ 对对对 对，好像地方有些地方有1000-2000的，然后低点的有几百的，好像都有， 就高低起伏很不均匀。 对对对，是的啊。那说到了这个云南，我们再来说一个，就下面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区域是哪里？ 对，可能更多的比如北海，就是广西北海也是一个比海南再晚一点吧，但是也很早的一个区域去开发这些房地产。 嗯，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万科的老总，其实他最初发任于广西嘛，对吧？ 嗯， 那这个区域就是在我小时候，因为我父亲是总是要出差的那么一个工作性质，带我去过北海，那个时候那边已经有一些楼盘了。那目前呢，北海相对于比如刚才说的云南也好，还有海南也好，它依然呢是本着就是那种低密的建筑居多。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四季皆宜，相对来说空气比较湿润。云南呢，比如像昆明，空气有时候还是有点干燥的，它是那种风嘛，风季的气候嘛。 对对对。 然后广西北海这块它是湿润的气候，那相应的可能有些人他喜欢比如钓鱼或者慢节奏会选择这儿。一些大的品牌开发商也进驻了，而且这块的品牌开发商基本拿地都是大拿地，就是像咱们说的要有大规划。 对， 那都是很大的地。那这是广西北海。另外呢还有像贵阳，就是刚才我也介绍过，那您自己到那儿就会发现基本都是以高密度的这种社区为主。这种社区呢就是办公也好，玩也好，或者吃也好，在这个大的社区就可以完成了。那这个区域呢相对来说配套成熟嘛，贵阳也是一个这么多年的城市了。 嗯， 那有些朋友呢比如说我想去那儿就是连玩带吃，可能偏年轻一点的朋友会选择贵阳。那如果 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想要慢生活的，广西北海是一个选择。 嗯，哎，那说到这个贵阳啊，就是它的这个现在交通怎么样？因为之前好像说交通不是特别好。 现在贵阳高铁通了，就是前一阵不是那个是从成都，好像就是成都到贵阳这一段也开通了。嗯，目前来说交通还挺方便的， 你就可以直接到达是吧？ 对， 配套呢？配套比如说像医院什么的也都不错了是吧？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那儿有一个分公司嘛，出差去过，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挺好的。 对， 嗯，好的。那我除了广西的北海呀，像贵阳啊，还有一些什么地方？ 对，其实说了那么多南边了，他有些朋友呢，比如南边整体来说，水嘛，就水景比较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吧？那还有一部分人他其实喜欢山景，会再往北走。 哎，我也挺喜欢山景的。 对，其实北边咱们北京就不说了，周边那些山，那个吉林长白山，就是长白这一片，因为长白山的自然环境确实非常的好，我自己自驾去过一次，在那待了7天都不觉得烦。 嗯， 那这边呢也是大的开发商，比如万达或者鲁能，成片成片的拿地。像比如我拿鲁能举例子，它的所有的这种养老系的产品叫圣地产品，比如可能叫长白圣地或者海南圣地，你到他那儿住就是酒店、商场、医院之类的全都配套了，而且医院还不是那种社区医院，是真的，比如有24小时的抢救，就这些功能在。 所以像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个配套会越来越好。 对， 所以以后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可能选择就会更加的多了。 是的， 刚才我们说到南边了，然后也有这个北边了，是吧？ 嗯， 还有北边 没有？其实咱们就没说到北京了 啊， 应该是说。对，刚才一直说那个非北京嘛，现在聊聊北京。北京这边呢，如果西南边其实是喜欢那种山水结合的这样的景色，目前呢说配套大一点的，一个是在等于它属于涿州了，是荣盛的康阳，叫荣盛康阳小镇，就很大的一片地。如果您去，目前呢还是雏形，因为它从去年才开始建嘛。那这个地方目前您能看到它的规划非常的大，也是刚才说的，像鲁能一样，它是引进了那种大的医院，而且因为是北京周边，所以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这些医院都是可以刷北京的社保的。这个对于北京的老人来说是很喜欢的，这是一个地儿。稍微近点的呢，应该说是属于咱们北京，因为只是一河之隔，一度的新兴小镇，一度的青青小镇，那个是一个从很老的楼盘，它是我记得是万通的吧，叫青青小镇，然后呢就被世贸又买回来了，现在继续在做那个产品，现在既有高层又有合院，临河景色非常的好，而且开车上京昆应该是30分钟吧，你就可以到达五环，就等于慢慢进市区嘛，这是一个地儿。那么西南边说完了，那西南边毕竟到了夏天还是有一点湿的，因为它有水嘛，那有些人可能喜欢山景会往北边去。北边呢有这么几个选择，像西北边那就是延庆这一片，延庆这一片比如恒大，这是很大的一片地，还有碧桂园也是很大的一片。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属于北京限购的话，就可以再往西北走一点，怀来官厅湖，就是整个围着湖一圈有很多的开发商，最近刚刚开盘的一个是宏坤的，叫月山湖，我记反正在咱们北京开盘的那个，因为是首期嘛，卖的就很好，而且宏坤因为它是西红门做了一个很大的社区，所以在咱们北京人的那个知名度比较高。那这是喜欢水的，如果还有喜欢山的，可能就是再往西边走，那就进了张家口或者那个崇礼这一块。那如果是东北呢，就往承德那条线去，目前有两个地儿，一个是兴隆，那是雾灵山这片景区是山景，我们还跟那个就有一个户外组织去那边玩过一次，观星啊都非常的美。然后另外呢就是再往它的东边走，那就是滦平看长城嘛，长城和河都不错。 好的，我觉得刚才咱说了这么多哈，这个也是把一些远的近的都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当然还要根据大家自身的一些这种情况，我们来选择适合我们的一些这种地方。 是，反正刚才说这几个地儿好处就是都通高铁， 是， 就是北京周边。 对，我觉得现在高铁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 是的， 那天我还在某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网站上说，现在专门推出了这个高铁游 啊， 就比如说你看上面会有1小时到哪儿，2小时到哪儿，3小时到哪儿。 是的， 最多10小时到哪儿？ 对， 对吧？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圈子，然后来去选择。 对，您说3小时之内